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锦衣卫那可是明朝特有的特务机构，主要工作就是帮助皇帝监视、侦查和镇压那些官吏的不法行为，可以说他们就像是皇上的千里眼、顺风耳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在皇上眼里的重要性，让这帮特务们个个都是耀武扬威、心狠手辣，仗着没人敢招惹他们，私底下干了不少的坏事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，就是发生在永乐年间锦衣卫和忠贞大臣之间的一场重量级较量。一边是传说中的锦衣卫，一边是地方上的父母官，一个阴险狡诈、作恶多端，一个秉公办案、惩恶扬善。当邪恶遇到正直，这场较量真能邪不压正吗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用生命做赌注的较量第一集。明成祖永乐16年一个夏天的晚上，天气闷的让人喘不上气，就连池塘里的青蛙叫的都是有气无力。穿梭在云层里的月亮就像是一根银线，时不常的洒下一点昏暗的月光。这个时候夜已经深了，按察司府衙的前院里是一片漆黑，无论是管家还是看门的衙役都已经早早睡了，只有后院的书房里还闪烁着点点烛光，透着窗户忽明忽暗地映出了一个人影，正在秉烛夜读。这个人就是浙江按察使周新。整整三个时辰，周新都是埋头苦读这些状纸，只听到几声打更的梆子声，才意识到该休息一下了。瞧着眼前落得跟小山一样的状纸，周新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紧接着又望了一眼窗外的夜空。唉，他们如此作恶多端，老百姓的日子苦啊。周新今年已经是50开外了，洪武年间他就以诸生的资格被推举到太学读书。咱们早先也说过，朱元璋特别重视科举考试，所以当了皇上之后，就在各个县州府设置了学校，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统称为诸生。太学呢，就相当于明朝的大学，像周新这样的就得算是考到大学的高材生了。在这之后，周新被授予了大理寺评事，开始走上了他的宦海生涯。大理寺相当于古时候的最高法院，周新当官20多年来一直就是不畏权贵，执法如山，被人称为冷面寒铁。 后来由于他工作出色，又被皇上调往了云南和浙江，担任按察使，专门负责刑法之事。那个年代，官官相护这个词儿在老百姓的嘴里可是常说的。普通百姓要想报官申冤，让衙门老爷查明真相，那简直比登天还难，搞不好原告能给转成被告。不过轮到周新做按察使的时候，当地百姓可就有福了。按他们的话说，周按察使一来，我们可就有活路了。您听听老百姓这些话，就能知道这周新秉公办案的形象是何等深入人心。不过与以往相比，这次落在他桌上的这些状纸却让周新头一次感到为难，因为他的这个对手非同小可呀。是何等人物能够让一个以铁面无私著称的周新感到为难？这些状纸状告的全是一个人，那就是锦衣卫外官许应先。别看这许应先官衔仅仅是一个五品，但您得知道，这锦衣卫可是皇上身边的贴身卫队，掌有直接逮捕各级官吏的特权。换句话说，他想抓谁就抓谁，不用通过各级部门审理。等到皇上询问逮捕理由的时候，这帮人随便的捏造一个就能交差了。不光如此，他们还掌握着专门刑讯朝廷大臣的诏狱，这诏狱可是皇上亲自审理。您说，但凡这帮人要是想陷害谁，只要在皇上面前打个小报告，这人就轻而易举地玩完了。所以当时在朝廷里，无论官职大小，哪个官员都不敢得罪他们。从头两天开始，按察使衙门就不停地接到状纸，有来自杭州城的，也有来自远郊乡村的。这些状纸周新花了整整三个时辰都没看完，里头告的全是许应先。看着这些罪状，周新这心里头就像被人拿刀戳了似的。有的状纸说这许应先以寻找珍贵宝石为借口，在杭州城里大肆搜刮，无论是商家还是富裕点的百姓人家，没有一个不被他敲诈勒索的。其中一户人家被他敲诈了数千两银子，逼得人家是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。但凡企图反抗的，马上就被许应先打死。还有一张是来自余杭县的状纸，里头写道：许应先仗着自己是锦衣卫，在余杭县大施淫威，不分白天黑夜的强抢民女。这些民女被他糟践之后，有的被他杀了，有的就直接被卖到了妓院，弄得余杭县里家家户户都是大门紧闭，不敢出门。看到这儿，周新气得眉头紧锁，浑身哆嗦，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喘不上气来。接下来又一份状纸映入了周新的眼帘，看过这份状纸，周新一巴掌就拍在了桌子上，实在不是人能干出的事儿啊。那到底什么状纸惹得周新这么大发雷霆呢？原来啊，这份状纸是一位西湖的富商写来的，说他家里头有一个闺女叫美娘，年方28，长得是天生丽质，秀美端庄。许应先瞧见以后，硬是派人来提亲。这富商家里头不同意，许应先就找来十多个手下，把人家姑娘给抢到了他的私宅。许应先就打算来个霸王硬上弓，谁想这美娘是一个倔脾气，顺手抄起把剪子，以死相逼，就是不从。结果美娘愣是被许应先给活活掐死了。这掐死还不算完，人死了，许应先还觉得不解气，又让手下把这美娘的衣服扒个精光，把尸体扔在了钱塘门外，赤身裸体暴尸3天，不准家人来收尸。 这一张张血淋淋的状纸，字字都包含着百姓的冤屈，周鑫实在是不能忍受，许应先呐，干出这等事情，你简直是天理难容。就说许应先是个锦衣卫，可他能做出如此罪孽之事，看来这背后肯定有人替他撑腰啊。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，周鑫又该如何是好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就说锦衣卫手里头有着大权，无论是当官的还是百姓，都是闻风丧胆。可是照许应先这么一个嚣张法，还真不是人人都敢。许应先之所以有这么大胆量，这都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更厉害的角色，他就是锦衣卫的指挥使纪纲。这指挥使可是锦衣卫的首领，说白了就是特务头子。纪纲早在朱棣做皇上之前就一直跟着他，深受朱棣信任，可以说在皇上面前那是说一不二。而许应先呢，在纪纲眼前是个大红人，所以许应先出京之后胆敢如此肆无忌惮的行凶作恶，这背后的纪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俗话说得好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更何况是这么一个厉害的主子，他许应先能怕谁呀？对于这个许应先的背景，周鑫不是不了解，看着眼前这些状纸，他这心里头可就泛起了愁。这朝廷里头比我官大的有的是，那些人见着这恶棍许应先都得避让三分，我一个小小的孽子又能拿他如何呢？周鑫真是头疼啊，他知道对手不是一般二般的厉害，可是这心里头的责任感又不能当没看见。俗话说得好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难道就因为许应先是锦衣卫，他的主子是锦衣卫的首领，我这堂堂的大明律法就治不了他们了？周鑫真是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激动，几次拿起桌上的状纸，都如同是一张张深渊的面孔在看着他。想想早先百姓说的那些话，我一来他们可就有活路了，难道我就这样给他们找活路？我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对我的信任呢？在其位谋其事，既然朝廷委任我做这个按察使，我若不为民做主伸张正义，我就对不起这个头衔。想到这儿，周鑫的犹豫全然不见了，他必须想个方法来严惩一下这个许应先，无论他的处境如何危险，老百姓的安危他不能不顾啊。周鑫面临的当真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主，这不，事情偏偏那么凑巧，还没等周鑫去找许应先问罪呢，这许应先就自己找上门来了。这天一大早，周鑫正和几个同事在屋里商量着如何对付许应先呢，就忽然听到外边传来一阵阵的吵闹声。周鑫刚要打发手下人去看看外边是什么情况，这衙门口的堂鼓就开始敲上了。周鑫被这鼓声弄得挺突然，着急忙慌的赶紧穿戴好官服，随声喊了一声升堂，便照直来到了大堂。就看这大堂里边几个衙役手里拿着杀威棒，一脸威严的站在两旁，而正中间却是几个身材高大的壮汉，个个都穿着锦衣卫的官服，横眉立目，正围着一个文弱书生站成了一圈。一看这架势，周鑫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这书生被捆得结结实实，可怜巴巴地趴在地上， 看他那模样和他的衣裳，这血迹能猜出来，来之前呢肯定是挨了不少打。还没等周新落座呢，几个壮汉就先发起了攻势，其中一个指着周新的鼻子就问，哎，我说你就是周按察使吧？周新心说，你什么玩意儿啊，穿着锦衣卫的衣服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一帮狗奴才啊。不过气归气，周新这脸上可没表现出来，谁也不傻，上来就和这帮人对着干，他周新捞不到好处。于是忍着心头的怒火回了一声，在下正是。谁想周新这话音刚落，就听啪的一声，一张帖子就落到了书案之上。那壮汉指着这个帖子瞪了一眼周新，我们是奉锦衣卫许千户之命送来盗贼一名，这盗贼啊竟敢深夜潜入许千户的府邸，盗走了巨额财产，幸好他准备逃跑的时候被巡院的家丁发现了，这才没让他把东西偷走，人赃并获，千户大人让我们把犯人押到按察使衙门来问罪，另外这赃物许千户已经追回来了，被盗之物也都列在这个帖子里了，这不连同犯人一块交给您处置了。你说你们这儿也是堂堂的浙江首府，竟然有人到朝廷钦差的衙门行窃，成何体统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案子若要是审明白了也就罢了，倘若是有半点差池，我说周孽台啊，小心你的脑袋。好家伙，这趾高气扬的话差点没把周新气撅过去，这帮人真是仗着锦衣卫这三个字儿，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。周新看着眼前这几个人，脸上真是挤出了一点笑容，既然人赃并获了，那这个案子太简单不过了，请几位大人回去稍作休息，待我审理清楚了再向许大人禀报。周新说完这话，就看那几个锦衣卫斜愣着眼睛瞅了周新一眼，扭头走了。看着那几个锦衣卫走出衙门，周新才把脸低下来，看着地上的这位书生许应先这招先发制人，周新是再明白不过了。对于这个案子，周新该如何处置呢？地上的这位书生可真是一脸的苦相啊，身上的衣服都碎成墩布条了，一道一道的血印露在外边，这血迹不知道干了多少遍了。周新瞧得出来，这书生肯定没少吃苦，仔细观察了一下，这书生长得还算是眉清目秀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粗人，知书达理的像是个官家子弟，看他遍体鳞伤的，周新都跟着心疼。我说你姓氏名谁呀？为什么深夜去许千户家行窃呀？那书生一看周新问话了，冤枉的眼泪跟着往下掉啊，周大人呐，百姓都说您是秉公办案，什么样的案子到了您这儿都不用担心，肯定能还百姓一个公道，我实在是冤枉啊，还望大人救我一命。周欣欣说，哎，你不喊我都知道你是冤枉的，你别急，慢慢和我道来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旁边的衙役赶紧把书生身上的绳子解开，这书生才站起身来，又跪倒在地给周新磕了一个头，紧接着说话都带颤音了，就开始讲述起来了。周大人呐，小生姓李，名木才，家本是杭州的，四代都是读书做学问的人，虽谈不上有什么救国救民的壮举，可也懂得礼义廉耻，家里头有一个祖传的胭脂变色壁，这胭脂壁平日看起来颜色就像玛瑙，嫣红嫣红的， 可只要一变天，这颜色就变成淡绿色了。等到天气一转好，它再变回来，可真称得上是江南奇石了。平时啊，我就把它藏在密室里，从来没告诉过别人。可谁成想，这锦衣卫的许千户也不知从哪儿知道了这个事儿，几次派人来我家要，我都说没有，本以为能搪塞过去。可谁知道，就在三天前，这许千户竟然亲自来了，说是要以重金买走。小人赶紧推脱说家里没有此般宝物啊，就看这许千户当时脸色就变了，转身就走。那天晚上我就寻思着，我不卖给许千户，保不齐他就来生抢啊。于是就打算到密室把这宝贝啊换个地方藏藏。可我打开宝箱的时候，这玉石它不翼而飞了。我问遍了全府上上下下的人，这才知道是一个多年的管家给偷了。我当时生气呀，就打算上街找他去。偏巧还真在街上撞见他了，刚要抓他来见官，就看这管家疯了似的往这许千户家一跑啊，我在后边就追，都追进了衙门，都没人管我。可等我到了衙门之后，这管家突然不见了。这个时候冲出了一帮的锦衣卫的亲军，上来就打了我一顿，然后就把我送到了您这儿。周大人呐，小人真是遭此横祸呀，如果我不在了，这家里的老母媳妇儿他们可怎么活呀，还望大人替小人伸冤呐。周新听到这儿已经再明白不过了，这很明显又是锦衣卫栽赃陷害的一场冤案呐。不过既然许应先能先发制人，想必他也是做足了准备。接下来周兴该如何审理这场冤案，如何替这李木才做主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